顿的模样毫不知晓，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，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，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。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，你不就像风一样，侵略时沙沙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曲折的夕阳负责歌荡，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。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，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。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，你不就像风一样，侵略时沙沙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风一样，触摸时温柔流淌，席卷我所有抵抗，不急着要我投降，你不就像风一样，掠夺时沙沙作响，可惜我自投罗网，你也就没什么可讲好的地方。和风一样，你离开不声不响，我喜欢这种收场，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。